各位群友，群主雷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年又有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讨论问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现代与后现代浅说，提纲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在这儿呢，今天只能，怎么说呢？就是讲一个连入门都算不上吧，大概就是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简单的这个解说。全部内容呢分为五个段落啊。这个首先呢是简单说一下现代啊，现代性与现代。那么所谓简单呢，其实今天我们大概能把这个问题能说完，那么这个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是来概述我所理解的现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后面大概就是还需要大概2次时间来讲提纲里边所提到的后边4个内容。我们今天呢，主要讲清楚什么是现代性或者是现代。在这个讲座当中呢，我试图对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给出一个粗浅的描述。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生活在现代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那么现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它从何时开始？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与更早的那些时代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或许有的朋友听到过另一种说法，就是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那么后现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什么是现代？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似乎人人都知道，却人人都说不清楚的问题。例如，对很多人来说，所谓现代就是当下，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既然如此，每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说自己生活在现代。例如，生活在2000年前的汉代人，是不是也可以说他们生活在现代？如果是这样，讨论什么是现代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但情况肯定不是这样。否则，实现现代化啊，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啊，就是包括啊讨论什么是现代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啊。那么，沿着这个思路呢，现代的标志是现代化，大多数国人立刻就会联想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这4个现代化。几十年前，我们的主要口号就是实现4个现代化，但。啊，几十年前我们的主要口号就是实现4个现代化，但一旦我们对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有关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就会发现，以4个现代化来理解现代，肯定是十分狭隘和肤浅的。另一方面，学术界对现代，或者更确切的说，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存在极大差异乃至争议。考虑到这些情况。对于什么是现代、现代性、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给出某种定义或意见，而是需要认真梳理关于这些问题的主流观点，从中归纳出较为公认的本质的东西，特别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然后通过考察这些本质特征的历史演进，理解和描述现代化进程。在理解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判断。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现代化进程最早发生于欧洲，后现代的理论与现实也主要发生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为了避免过于复杂，我们的讨论将限定在西方范围内。至于什么是后现代，有没有后现代这回事，更是存在极大争议。一方面，学术界对后现代的研究大约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我们始终处在现代，所谓后现代只不过是现代的自然延续，是现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后现代主义 只不过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即使同意后现代是一个实质性问题的人，包括一些以后现代研究专家著称的人，对后现代的认识也存在严重分歧，有些理解是非常表面化的。在这个讲座当中，我将粗略概括我对现代性与现代以及后现代的理解，通过对现代与后现代基本特征的把握，理解后现代与现代的本质区别，进而回答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后现代问题，并指出人类在后现代社会面临的若干挑战。限于时间，这个讲座无法展现我获得这些看法的详细过程和理由。如果有机会，我将在两个系列讲座，也就是第一个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和第二个就是后现代问题引论啊，这样的两个系列讲座当中给出相应的过程和理由。当然这样的两个讲座会是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还无法进行。那今天呢只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导论性的东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大段落，也就是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现代性与现代。首先呢，我们要给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现代性。那么这里边呢，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有关的概念啊、我先把这个现代性，我所描述的现代性，给一个算是定义吧，就是现代性。是以成熟的朴素理性为基础，以实现政教分离的宗教信仰、人文主义和个体自由观念、法治、现代道德秩序、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工业经济、自由民主制度为基本内核而衍生出的文化特性，其理论特征是实质公理系统。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以成熟的朴素理性为基础而衍生出的文化特性啊，这是第一个词，现代性。然后现代化是现代性占据支配地位的状态，现代是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已经现代化，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或地区都不得不正视现代化影响的时代啊，这是我们定义的三个关键词。那么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自己呢研读了一系列西方学者论述现代性、现代化，包括西方文化精神有关的著作。这里边包括像马克思韦伯、利奥施特劳斯、齐蒙的鲍曼、亨廷顿、哈贝马斯啊、阿格尼斯·赫勒、查尔斯·泰勒、安东尼·狄登斯以及菲利普·尼摩等等这样众多这个学者的论著。那么在这些个研读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归纳和对比了他们所概括的现代性、现代化的诸多特征。那么这样的这个说法呢是非常多而且各不相同的实际上呢，就是我前面提到了，就是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呢，其实是非常之多，而且各种不同的意见差别也非常之大，就是很难简单的得到这种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这样的一种描述。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是基于我自己对文化演进内在逻辑的思考，认为现代性是由以下九个文化因素融合与发展的产物我们也可以通俗或者形象的把这个现代化呢说成是九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界定现代性的时候所列举的那些东西。那我们今天后边的内容呢，就是我把这九条文化要素或者九个特征分别加以这个说明。第一个就是朴素理性。所有了解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的人，或者说 所有关注现代性现代化问题的人都会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现代是一个崇尚理性精神的时代，通俗的说，现代是一个讲道理的时代。那么在现代之前，例如古代或中世纪，就不讲道理吗？我们说在这方面，现代与之前的时代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自由平等是现代的基本观念，而无论古代还是中世纪，等级制度都是基本的社会现实。在平等观念下与等级制度下，很多道理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你不能让一位奴隶主接受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这样的观念。现代观念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由此开始啊，那这是基于自由平等的基本观念而导出的。其次，现代理性精神基于一套相当严谨的方式，一方面注重证据，一方面讲究逻辑，从而导致演绎方法的普遍运用，进而发展到公理化方法。理性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是理论理性，也叫思辨理性，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按其发展水平，我将其划分为朴素理性、反思理性和超越理性三个阶段。为了理解朴素理性，我们先看两个基本概念。首先是公理化方法。每一种科学理论包括一组概念和一组真的命题，当对某一概念的含义有疑问时，我们就通过另外一些概念来刻画它，这就是定义。当对某一命题的真实性有疑问时，我们就从其他一些已知为真的命题，根据演绎推理的规则把它推演出来，这就是证明。但是定义和证明必须有他们的出发点，否则就会发生恶性循环。因此人们选出少数不加定义的概念和不加证明的命题作为出发点，这些不加定义的概念称为原始概念，由原始概念定义的概念称为定义概念，不加证明的命题称为原始假设或公理，从公理推演出的命题称为定理。公理化方法就是运用严格的逻辑演绎规则，从原始概念和公理出发，定义其他一切概念，推演出其他一切定理，从而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运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起来的理论系统称为公理系统。那么这是第一个概念，就是公理化方法。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概念就是实质公理系统。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运用公理化方法建立的理论系统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建立的数学公理系统，保存在他所著的原本中，中国人将书名译为几何原本。原本以量作为不定义的原始概念，对自然数、点线面都给出定义。按照今天的观点，他给出的点线面定义并不好。例如他说，点是没有部分的那种东西。那什么叫部分？似乎比点更难以理解。后人认为，欧几里得假定人们在现实经验中早已知道什么是点线面，他的定义只不过希望揭示点线面的本质特征，便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处理而已。换言之，他所说的自然数就是每个心智健全的人所理解的那些自然数，他所说的点线面就是每个心智健全的人所理解的那些点线面。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古希腊人会认为关于量以及点线面的那些公理会是不证自明的。于是他的这个数学理论系统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关于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明白的那些量、自然数、点线面的性质的理论，不会同时又是其他不同的对象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数学理论他所讨论的对象在给出有关公理之前就已经完全确定了，或者说他的论域是完全确定的。用这样的观点建立起来的公理系统称为实质公理系统。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预备概念我们就解说清楚了。那么有了上述的预备概念，我们可以描述什么是朴素理性。所谓朴素理性，就是基于事实证据和公认正确的判断， 依据有条理的思维过程做出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其成熟形态是实质公理系统的建立，也就是达到欧几里得公理体系的水平。其对公理体系的认识基于经验直观，强调不证自明。在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朴素理性阶段对应于现代性思想从最初的萌芽到发展成熟的漫长时期，也就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啊，这是从归纳到演绎的一个早期阶段，然后经笛卡尔，那么他在哲学中初步使用了公理化方法，然后再到康德，他代表了实质公理系统在哲学中运用的高级阶段，甚至可以说是最高阶段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就是人类哲学史文化史上对应于朴素理性的这么一个大的阶段。朴素理性有三个基本点，第一，由归纳获得原始假设，并坚信这样的基本假设是绝对的，不证自明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注重逻辑推理，通过逻辑演绎不断获得新的命题。第三，由于相信前提假设是不证自明的，逻辑推理又是清晰严格的，于是相信由此获得的理论系统具有普遍真理性。这套想法在欧几里得原本中得到完整体现，在此后2000多年中成为西方理论思维的样板，其特点是由明确的前提出发，推理明确清晰严谨。另一方面，由于其前提假设本质上是通过归纳获得的，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例如欧几里得几何本质上假定了空间是平直的、三维的和无限的，古人最初认为大地是平的，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在非欧几何创立之前也没有人能想象空间可以是弯曲的，广义相对论则最终证明物理空间确实可以是弯曲的。高维空间暂且不论，20世纪的宇宙学研究表明，我们所在的宇宙起源于一次原始大爆炸，其范围肯定是有限的。这些都表明基于人类感性经验的欧几里得的前提假设是有局限性的。由于认定前提假设是不证自明的，基于朴素理性所做的推理论证被认为是绝对和普遍的。换言之，朴素理性以一种明确的和不容置疑的方式讲道理，简单一致直接，一方面具有强大的理性力量，另一方面又表现得武断专横，一旦其前提假设存在缺陷，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更一般的说，现代性以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作为基本理念，但其中却蕴含着非理性和非人道的深层危机啊。前面这个段落啊，我就是讲作为我所理解的现代性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朴素理性啊，这个可能跟大家过去所听到的观点呢不太一致啊。作为我的一种个人理解，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性的最核心的最基本的东西。那么现代性的第二条基本特征啊，基本要素就是已经实现教俗分离的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对世界统一性、目的性和人类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在现代性中占有重要位置，但这里的信仰是经过朴素理性思考过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政教分离，甚至教俗分离。其实从这个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开始，那么基督教内部呢就希望表明或者证明基督教它的教义，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条道理跟人类的理性精神是能够吻合的。这种倾向到了19世纪以后变得更加突出。牛顿是现代科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经典力学最终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啊，那么这实际上是跟他的宗教信仰有关的。那么当然呢，对上帝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说斯宾诺莎的上帝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基督教传统中的上帝，实际上 指的是根本性的自然规律，这就是所谓自然神论。当拉普拉斯说出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的时候，就把这种理解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此后很多杰出数学家杰出科学家都持这种态度，例如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表示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米歇尔吉莱斯皮在他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将会看到牛顿是现代科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经典力学最终需要一个第一推动那么这实际上是跟他的宗教信仰有关的。那么当然呢，对上帝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说斯宾诺莎的上帝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基督教传统中的上帝，实际上指的是根本性的自然规律，这就是所谓自然神论。当拉普拉斯说出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的时候，就把这种理解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此后很多杰出数学家杰出科学家都持这种态度，例如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表示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米歇尔吉莱斯皮在他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将会看到现代性更应被理解成一种努力，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本性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神学回答。这个问题源于中世纪晚期，是基督教自身矛盾要素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当然这个叫吉莱斯皮，他这个观点他是有大段的这个论证的，就是我们在这儿没有办法展开，但是从他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表述，其实他很明确的认为现代性呢是跟这个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二个基本的方面。那现代性的第三个要素呢，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个人价值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和个体自由观念。人文主义的源头基本上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罗马私法，这个私是这个私人财产那个私罗马私法，其基本原则是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成为时代精神，并在其后的西方文化中发扬光大，最核心的是人的价值和尊严，其集中体现是理性和自由。那么西方学者尼摩在他的《什么是西方？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结论是人文主义的发明源于古代罗马，没有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和法律保护，就没有人文主义。正是古罗马在法律方面取得的进步，才最终使人类走出了部落制。西方把它与古希腊的公民责任感一起记载下来，东方不知道这个成果。这是尼摩的一段话。接下来约翰卡洛尔在他的西方文化的衰落里有另外一段关于人文主义的概括，他说人文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世俗化，换言之它不是宗教的，它将人类个体推向宇宙的中心，替代了所有的超自然力、圣灵以及神，它赋予每个人两种最重要的力量，自由意志和理性。接下来他说西方文化的衰落深入讨论的问题是人文主义文化在提供物质进步、繁荣、舒适诸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但他未能回答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所有人在一生中那些严肃的时刻会想到的，我从哪里来，我活着干什么，我死后到哪里去这个是在这个卡洛尔这个西方文化的衰落的这个中文版序里边两段话，前面呢他讲到了人文主义的特征或者说本质，而第二段呢他讲了人文主义有三方有几个方面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没有能回答三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这就涉及到他后来解释为什么人文主义或者说西方文化会衰落，为什么会有新的时代的到来。那这是关于人文主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个人主义，他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基本权利，最核心的是个人选择权和个人平等权。 个人主义被看作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最突出的差异之一，它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我在这儿呢，想引用布里迪恩百科全书1999年的那个中文版。那么这里头关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啊，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啊，个人主义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创造这个词的法国政治家啊，法国政治评论家叫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把它描述为一种温和的利己主义。它是人们仅仅关心自己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作为一种哲学，个人主义包含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人性理论，一种对某些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行为的总的态度、倾向和信念。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可以表述为以下三点主张：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即一切价值都是由人体验的，但不一定是由创造的，这是第一点。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啊，这是第二点。一切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在道义上是平等的，下述主张最好的表述了这种平等，任何人都不应当仅仅被当作为另一个人谋取福利的工具。那么另外一个跟这一点相关的关键词是自由主义。虽然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就已经有某种思想自由的传统，但真正的自由主义却是近代产物，不会早于17世纪。下面引述就是布罗代尔他概括了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哲学三个方面的含义。另外就是格雷分析了自由主义的内涵或者说本质啊。首先我们看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里边的一个表述，他说，根据他的一个定义，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信条，寻求增加立法会议和司法机构的权利，而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利。就此而言，他反对专横独裁。根据另一个定义，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信条，其胜利的征象啊，他用了一个应该是拉丁词，这个我不太熟悉啊，就是寻求避免国家对个人之间、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最后，自由主义是一种哲学信条，鼓吹思想自由，坚持认为宗教统一不是社会或民族统一的一个什么东西，这必然隐含着对别人和个人表示宽容和尊重的意思。按古代的一个说法啊，这个他又是一个我不认识，但我不知道是法文词吧，就大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个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然后就是格雷在他的《自由主义》里边呢，有这么一段概括，就是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啊，它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从而使之超越了其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啊。那么这样的几个内涵啊，就是包括人文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应该说构成了这个西方实际上是时间已经很长，基本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一种西方精神，它也是现代性中处于非常核心地位的一个基本要素啊，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就是以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为基础的法治啊，这个法治是统治的那个治啊， 法律统治。法律之下的自由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法律至少有法哲学和社会学两种不同的理解，在现代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法律的理解可描述为，法律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它由国家确认的立法机关制定，由国家强制力，主要是司法机关保制实施，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所谓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包括啊，我们大概可以列举五个基本方面，就是包括第一，恰当制定的种类齐全的法律文本，然后制定和改变法律的机关及合理的立法机制，然后裁决违法行为的机关及合理的审判机制，然后实施法律的机关及保证有效规范执法的机制，然后解决个人之间争端的机关及有效合理的仲裁调停机制。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展开啊，这个今天时间也比较紧。那么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指出，现代欧洲之所以能够建立一种新型的规范秩序，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社会阶层中稳定的等级制的破坏啊，就是在固有的顽固的等级制中，那么这样的一种法律体系是很难实现的。第二呢，就是一种新的认识，也就是自然界和社会虽为上帝亲手所作，但却又脱离了上帝或在他面前隐蔽起来。按照昂格尔的观点，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是形成现代法律秩序的基本历史条件。而这个伯登海默在他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写道，法律同专制恰如我们所见，乃是根本的对立物。换言之，在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法律传统和法治精神。另外，我们还知道，罗马司法造就了罗马人的独立人格与人文主义。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精神以健全的司法系统为前提。笼统地说，公法的实质在于以统治阶级的意志规范社会成员和群体的行为，而司法的实质在于以法律形式确定和保障个人权益。因此，司法体系的建立和这个实施啊，是法治精神、法治传统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第五条是现代道德秩序，主要包括互利、权利、自由、平等四个方面。那么关于这一套这个现代道德秩序呢，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现代社会想象当中做了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概括，可以简要的表述为这样的四个基本方面。第一，就是组成社会的个体之间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啊，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概括为互利。第二条，就是基于第一条原则，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生存、谋生和发展等基本权益，我把它概括为权利。第三条，保障个人自由啊，那就是概括为自由。第四条，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前述互利、权利和自由，那么这条可以概括为平等。那么我对这四条的关系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互利是结果，权利是表征，并且以法治为保障，自由是本质，平等是前提。上述原则被认为构成现代伦理的基础，由此可以导出很多更为人们熟知的伦理原则或精神。例如在现代在西方文化精神中经常被人们强调的契约精神，在逻辑上就可以认为是由这样一些更基本的原则来导出的啊，这个我们不再详细展开。那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以及在现代科学建立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观念与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的主干内容包括牛顿经典力学，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天文学啊，特别是天体力学啊，以元素周期律为标志的化学，以生物分类学、细胞学说 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标志的现代生物学，以赖尔地质学原理为标志的地球科学等等。那么这些科学理论呢，基本上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啊这200年当中形成的啊。这个实际上我把这个进入20世纪呢，我认为已经超越了现代科学范畴啊。现代科学主要指的是从这个牛顿到这个19世纪这一段时间发展起来的科学。现代科学为人类提供了认识自然的一整套方法，提供了经典世界观，并且极大的推动了理性精神的发展啊，这是现代性要素的第六条啊。第七条就是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古代与中世纪技术基本上与同时代的科学没有多大关系，而现代技术高度依赖于现代科学。第一次科学革命之后，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以纺织机和蒸汽机为代表，形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首先在英国，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国家，使近代工业或者叫现代工业啊，由手工和畜力机械化进入到水力动力和蒸汽动力机械化时期。19世纪以化学原子论、生物进化论和电磁理论为标志，形成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带动了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如细胞学说、光的波动学说、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基因学说等。在此基础上，以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为标志，形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这主要是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以电气为主导的新技术逐步取代了蒸汽动力技术，产生了以电力为基础的电机制造技术、电力传输技术、无线电通讯技术以及电话传输等一系列电气技术，实现了技术体系的根本变革。总体上说，所谓现代技术就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技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根基。可以说现代社会的物质形态完全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与运作方式也基本上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想一想，就是这种交通和通讯啊，包括医疗等等一系列这个技术啊，在19世纪发展起来，对整个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啊，就是这个现代技术的体现。那么前面所说的就是第七条。第八条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业经济。那这里边呢，我想引用马克思韦伯在《经济通史》中所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六个基本特征啊，就是他说，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这种会计制度又需要，第一，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以任意处置的财产，其实就是私有财产了。这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了解的一种现象，也只有军队才是它的一个普遍的例外。第二，它需要有市场自由，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这类限制可能是具有阶级性质的，诸如一个阶级有一定的生活方式，或者将消费按阶级路线加以标准化，或者有阶级垄断权的存在，例如城市居民不得拥有地产，或者武士和农民不得经营工业等等。在这样一种场合下，无论是自由劳动市场或商品市场就都不存在。第三，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以合理的技术，也就是最终包括使用机械化在内的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运用计算技术为先决条件。这一点既适用于生产，也适用于商业，凡为准备和运送货物所需的一切开支无不适用。第四个特征是可以预测的法则。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就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无论在希腊城邦时代，或者在亚洲的宗法制国家，和直到苏菲亚特朝代的西方各国中，这个条件都不具备。皇家的虚伪的公正，连同他的加恩减免，给经济生活的测算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所以上文所提到的英格兰银行只适用于共和政体，而不适用于君主政体的说法，是和时代的条件有关的。第五个特征是自由劳动， 必须要不但在法律上容许，而且在经济上被迫到市场上不受限制的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们的存在。这虽然和资本主义的实质相矛盾，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没有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的一个阶级，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纵使仅仅劳动是不自由的，也还是同样不可能。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测算，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只有在这种场合，由于存在形式上自愿而事实上迫于饥饿的鞭策而出去而去出卖劳动的工人，方有可能在事前通过协议明确规定产品的成本。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我们的意思是说，普遍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产所有权啊，这是关于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啊，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啊，它作为这个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那么这其中呢，私有制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为司法所保证啊，没有私有制就没有自由经济。最后就是第九条，以代议制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议制是指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是间接民主的形式。现代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三权分立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政府机构同时存在，地位平等且互相制衡的政府组织形式，是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最初模型出现在古希腊城邦制中，经过近代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的改造，成为今天看到的样子。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革命》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说法，自由的民主是西方历史中的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第一个脱离传统基督教，同时又从基督教中吸收了神圣含义和某些主要价值的意识形态。那么上述九条就是我所概括的现代性的九个基本特征或者九个文化要素，在逻辑上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也就是第一到三条啊，就是朴素理性，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基督教已经实现了政教或者教徒分离的这种宗教信仰啊，而且呢以这样的信仰为基础的对世界统一性、目的性和人类基本价值的信念，和第三条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个人价值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和个体自由观念啊，这样三条呢是它的一个大的根基，作为第一个层次。然后呢就是四到七就是法治，然后现代道德秩序，然后现代科学、现代技术是第二个层次，最后是它的顶级层次经济和政治体制。那么在概括了这些基本要素之后，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大约开始于14世纪中叶，大体上结束于20世纪40年代，可以粗略的分为三个时期啊，这是按我的观点，就是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600年。就第一个时期呢，是从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30年代，我把它叫做技术人文时代，同时呢我也把它叫做现代塑形期，就是塑造现代的基本形态的或者是基本的这个模型的这么一个时期。第二个呢，就是从17世纪的3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我把它叫技术哲学时代，也叫做现代成长期。然后就是19世纪的20年代到20世纪的40年代我把它叫科学时代，那么它也是现代成熟和转型期，就是现代开始向后现代转化的时期这是我从这个对于这个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当中我提出的一个基本的我的一个基本理解就是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600年差不多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再进一步回顾，就是我认为呢现代性的本质是成熟的朴素理性，追求简单性、确定性和一致性，其理论特征是实质公理化的方法。那么这是我认为呢我们可以用 如果想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现代性的本质，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另外呢，就是由于这种特征啊，特别是朴素理性的这样一种局限性，那么也会导出这个现代性的缺陷。就是虽然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石，但现代性追求统一性、秩序和效率的倾向，自然蕴含了对人性的压抑。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去参考列奥塔在1979年写的一本书，就是《后现代状态》。进一步呢，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我把它概括为啊，就是如果就西方的文化特征来概括的话，那么或许是社会整体对秩序和效率的诉求与个体对自由平等的诉求之间的矛盾啊。当这样的一种矛盾啊，随着这种包括人类理性精神的提高啊，包括这个在这个现代技术支撑下啊，整个这个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那么它会变得难以调和，那么最终呢，由现代走向后现代，这个是我们后边要谈的问题。那么到这儿呢，就是我就非常粗略概括了我对这个现代性的特征或者说本质或者说内涵概括了我的一个理解。就这样的一个理解呢，一方面是我参考了这个比较多的这个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同时呢也加入了比较多的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在到目前为止，这个内容呢并没有公开发表过，就是我自己呢考虑了很多年，然后在小范围内呢跟一些朋友交换过意见，但是呢真正在学术层面上进行这种碰撞讨论交流的场合呢基本上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说呢这里边或许有一些不太恰当或者说不太成熟的东西，希望得到各位朋友啊，特别是有关专家的批评。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到这儿就结束。谢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谢谢主持人，谢谢群主。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互动的阶段啊，就是哪位朋友如果有这个兴趣进行交流讨论，包括有疑问，欢迎提出啊，欢迎批评，谢谢。就是这个讲座的主要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讲现代化现代性，而是核心问题其实是后现代问题。所以说关于这个现代性的问题呢，我把它极度的简化到了刚才这样的一种表述，而且呢没有办法去展开有关的推理讨论过程和理由包括没有办法展现就是其他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这是一个大概过于简化的一个表达。我是想把更多的这个时间呢留给我所理解的关于后现代的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讲的内容呢大概是过于简略了。关于空间弯曲呢，我想大概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首先呢是数学上最早提出了关于空间弯曲的这样的问题。这就是首先呢就是在这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呀，其实它是基于人类的最朴素的经验。那么基本上呢可以认为它蕴含了三个基本的假设。一个呢空间是平直的，然后空间是三维的，然后空间是无限的。但是呢到了这个19世纪初期啊，主要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三位数学家各自独立的相继建立了与欧几里得几何不同的另外的几何，就是双曲几何。那么这个双曲几何呢，它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欧几里得关于什么是平行啊，平行线的这样的一个假设来加以改变。就欧几里得的这个关于平面上如果给了一条已知的直线 和这条直线以外的一个定点，那么过那个定点呢，能且仅能做一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啊，这个平行线是唯一的。然后呢，双曲几何呢，它就改变了这样一个假定，就是说呢，在平面内过已知直线外一个定点，可以做两条以上的平行线。那这样的一种改变呢，就最后导致其实这种双曲几何所描述的几何空间，其实它就是一种弯曲的或者叫负曲率的空间啊。这个呢，在数学上我们不能多说啊。然后呢，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德国数学家黎曼又给出了另外一种非欧几何。那么它这个直观模型呢，可以比较容易说清楚，就是你看那个地球仪啊，那么作为一个球面啊，看成是整个这个二维空间的话，那么球面上它就没有欧几里得所说的直线。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球面上的这个大圆弧看成是连接这个平面上啊，球面上任意两点间的最短连线是一种大圆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大圆弧呢等价的看成是常规这个空间中的直线。那你就会注意到，在球面上任意的两个大圆一定是相交的，也就是说在球面上就不存在类似于我们所通常理解的平行线那样的东西啊，它是没有平行线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前面双曲几何呢通过它的假设可以得到平行线呢是超过两条，而在椭圆几何就球面上这种模型上面的几何，它呢是不存在平行线。那么这两种几何呢，都跟欧几里得几何本质不同，而且都描述了弯曲空间的某些特征。但是这个呢，只是一种数学上的构造。然后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这个最初呢，这个爱因斯坦研究有关的这个物理问题，创立了狭义相对论。但是在狭义相对论里头呢，他发现引力问题没有办法说清楚，然后他进一步的就发现呢，引力问题本质上跟这个大质量的这种分布啊，导致了空间弯曲有关。于是呢，他发现呢，要想真正描述清楚引力的问题，就需要研究弯曲的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就涉及到弯曲空间的几何学。然后呢，他发现他缺少这样的能力，他就去问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叫格罗斯曼。然后格罗斯曼呢，就跟他说，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因为爱因斯坦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1905年以后，就是这个狭义相对论发表完成以后，他进一步去考察，后来就是所谓的广义相对论了。那么核心的是引力问题，那么他就发现呢，这个引力问题非常困难，涉及到弯曲空间。然后呢，这个格罗斯曼就告诉他呢，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黎曼呢已经建立了弯曲空间的更一般的几何学。然后爱因斯坦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是把这个黎曼几何作为基础，然后又加了一种所谓叫张量分析加进去，在这个理论框架上面就建立了他的广义相对论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物理学重大进展，其实是在这个黎曼几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后呢，大约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到了1919年的时候，就是当时呢，这个有一个日全食，那么最佳观测地点呢是在南非。然后当时呢，英国的一个科学家就爱丁顿勋爵就带了一支天文观测队跑到南非呢去做这次日全食的观测，然后就验证了就是空间可以是弯曲的。就这个呢，就我们就是可以想象，我们画这么一个图，就是这个在太阳的背景上啊，有其他的恒星，那么在有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由于太阳光强烈，你是看不见太阳背景上的那些恒星的。但是在日全食的时候呢，由于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后边背景上的恒星就看见了。这时候呢， 人们天文这个观测就发现呢，太阳背景上的恒星发生了远离太阳的偏移啊，就是你想象本来这个从地球出发看太阳的方向，跟有一个恒星呢跟太阳有一个夹角啊，它本来呢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夹角的啊，因为恒星的位置呢事先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呢在本该有恒星的那个方向上，人们没有看到那颗恒星，而是在更大的夹角的那个方向上看到了那颗恒星，也就是恒星的这个夹角啊增大了，原因就是由于太阳的引力导致光线发生弯曲，而这个光线啊所走过的这个路径啊被认为是空间中的最短路径，那么光弯曲标志着空间的弯曲，而这种弯曲呢是由于这个大的质量存在而导致的这种空间弯曲的现象啊，这个是事先呢爱因斯坦在他好像是1916年发表的这个广义相对论里头呢就做了预测啊，根据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就预测啊，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啊，这个大的质量的分布它会导致这个就是质量聚集的地方，就是这个大的质量聚集的地方会导致空间弯曲啊，这样就导就是物理学这个表明啊，就是实际验证确实在现实中存在着空间弯曲的这样的情况。于是呢这个前面非欧几何所断言的空间弯曲呢就在物理学里得到印证啊，这就是相关的一些个历史背景。就是刚才我们就我给的那个回答呢是在100年前最初涉及到空间弯曲啊，从他数学中的这个模型，然后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到在天文观测中发现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那是最初的情况，当时的考虑的因素比较简单。到了这个后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情况要复杂的多了啊，那些内容呢大概就需要去研读更专业的，比如说像这个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包括宇宙学更专门的东西了。我没有做那样深入的研读，不敢过多的去进一步再去谈。关于这个时空旅行的这个事情呢，它只是基于在这个最初人们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解来大概提出的一种可能性。那么首先呢，这种可能性能不能真的实现也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先不说这个人能不能受得了啊，就是说你制造出能够达到比如说1/4、1/2光速的这个飞行器，甚至是达到这个接近光速，因为实际上如果你不能够达到光速的话，时空旅行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说你在技术上能不能够实现比如说至少是1/4、1/2光速，甚至达到光速你才能够实现时空旅行。这是技术上能不能实现。第二个呢，就是人类受得了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速，那么有可能达到那样的速度的时候，人根本就无法存活。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之后才是说我们会遇到另外的什么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太空当中由于引力作用，由于暗物质暗能量的影响等等其他因素的作用，然后会发生什么，所有这些呢都大概目前都处在只是幻想的阶段，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去说真正会发生什么。当然说呢，因为我对当代物理学了解 没有那么样的充分，更前沿的东西呢，我想我是没有能力去做出解说的。按照我大概就是处在大概高科普水平上吧，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排除时空旅行的可能性，不等于时空旅行就一定能够实现。就好比说在这个牛顿最初的物理理论里头，其实时间的这种可逆性其实是没有完全被排除的，但是最终人们发现时间其实当然前提就是说你能不能超光速了，就是在牛顿物理学的背景下，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就是逆回去的。就是不管是牛顿理论也好，爱因斯坦的理论也好，它没有排除某些可能性，或者或许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确实存在那样的可能性，或许后面的其他理论会进一步修正前面的理论，最终在理论上表明那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这个呢，我想到现在我们没有能力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感谢林夕相心的提问，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儿时曾经看到过飞碟，然后呢，那么你的疑问就是说这个飞碟到底是比如说是这个美国研制的这个秘密飞行器呢，或者是超出这个现在人类文明技术水平的这个外星文明的这个技术，那么对外星生命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但是呢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我简单谈谈我自己，就说实际上没有办法给出很专业的意见，我只能是谈谈我也是大概是科普水平的一个理解吧。就是呢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因素比较复杂，就是一方面呢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外星文明导致的这个飞碟现象这种可能性。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因为从这个20世纪大概80年代那个时候，国内有一本杂志就《飞碟探索》了，那么连续有大量的有关的现象的描述和问题的探索。当然呢，绝大多数的这个讨论的结果呢，就是说你不能断定它是这个外星文明发来的这个飞行器。然后呢，大量的就是具体的现象，比如说某人发现说那是飞碟，后来呢被验证说是地球上的某些个比如说气球啊、飞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你对比如说100件这个不明飞行物的这个研究结果，比如说你能够证明其中99次。都是地球上的这种技术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现象，但是你仍然不能断定第100个事情一定是地球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一个的研究个例来得出一个全称的判断，说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个飞碟记录都是地球上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自然的现象，说一定不是外星人的，我觉得现在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同样不能排除我们具体看到的现象是地球上的技术或者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行为。至于说这个外星文明它的存在，这个呢就是在20世纪其实是有大量的探索的。那么其中呢，就是有国外学者曾经给过一种描述啊，就是根据这个比如说一个行星系啊，比如说中心呢有一个恒星，然后周围呢有这个行星围绕它运转，就它就从这个行星系的形成的周期以及呢可能的这个生命出现的这个周期啊，包括比如说对这个银河系中这样的存在的这个行星系的数量的一个估计， 以及包括我们可观测的河外星系的这个有关的观测这样的数量估计，就是认为呢外星文明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呢被认为是20世纪就是科学界比较接受的一个观点。但是所有这些呢就是都是带有这种猜测的性质，都没有把它当成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定论，就是我们只是说呢存在外星文明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个是现在科学界呢大概比较多的学者能够认可的一个观点。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涉及到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既然外星文明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正面的跟外星文明相遇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外星文明存在，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证据，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种这个疑问呢就是可能回答是多种可能的。其中一个呢就是由于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尺度里头比如说呢它有外星文明，但是它的水平不够高，它还不足以先进到越过这么遥远的宇宙的这个空间的距离来能够跟我们相遇，它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其实有比我们发达的多的外星的文明，比如说它其实早就来到了地球的某个远距离的范围内观察人类，但是它不愿意让我们发现。就好比说你想象呢你去在这个野外你去观察这个昆虫，观察蚂蚁，去看它们。那么你有兴趣去跟蚂蚁对话吗？你可以有兴趣去看蚂蚁的这种行为，但是你不一定有兴趣去正面的去跟蚂蚁绘画。那么这个外星人看待地球，如果他发展水平非常之高，超出地球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就有非常大的这种超出地球的这个文明水平，那他没有兴趣跟我们正面对话，这也是一种可能。所以说我们没有看见不等于没有，大概这样多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刚才有朋友呢私下转给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大概这个里边呢就有朋友比较客气，没有在群里边正面的发问，而是通过朋友之间私聊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认为呢我在前面讲这个现代性的9个要素，其中呢把这个基督教在现代性中所处的这个地位提得太高了，比较偏颇。那么我想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谈谈我的这个理由，包括或者我自己的意见吧。首先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这里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大的约束的，就是我们谈的是西方。那么在西方这个问题上就是实际上我们谈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的历程这是我在今天这个讲现代性这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呢，为了不使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呢，我们把讨论的范围约束在西方。那么对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来讲，基督教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么实际上呢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就会注意到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提到，就是在我的这个概括里边提到的，就是这个经过宗教改革，其实呢是已经实现了这个政教分离甚至教俗分离的这个基督教，它是在理性精神下其实被极大的改造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宗教其实提供的有些东西是其他的人类文明因素呢不大容易这个取代的，其实就是关于这个人类 基本的价值的一个思考。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参照，那么我们很难回答人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群里面，我想呢，大概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有宗教信仰的，不管你是基督教这个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啊，这样的不同的宗教，他可能就是这样的朋友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当然我们因为更多的人呢处在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文化背景下呢，可能很多人呢是不信教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样的问题呢就会有比较多的疑问。其实我本人呢，从年轻时代我就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我最终就发现呢，就是每一代人啊，每一个个体的人，每一群人，每一代人都可以找到他的人生意义。但是就整个人类而言，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无神论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啊。比如说在地球上有没有人类又怎么样，整个地球上完全没有生命又能怎么样，这个太阳系里边没有地球怎么样，银河系里没有太阳系又怎么样。其实你对于这个这样的如果去考虑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其实这个如果这样终极的去问，终极追问的话，人类的意义是根本谈不到的。就是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在完全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背景下，那么人类的存在跟蟑螂跟四季豆相比并没有更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其实人类存在呢，如果你就这个人类本身而言，就是所有的价值判断是由人赋予的，那么你对你自己是有意义的。因此个体的人是可以谈意义，但整体的人超出这个个体范围之后，它的意义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但是在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这样的东西才能确定。另外呢，在历史上就是其他的跟价值观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像法律和伦理这样一些东西，它的最初的基点包括像这个自由平等这样的一些观念，在西方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导源于基督教的。那么我曾经尝试呢，就是思考脱离了西方的文化背景情况会怎么样。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信仰来取代基督教信仰。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之外来谈论现代性的问题，那么确实是可以脱离基督教的。那么你比如说你可以在佛教的背景上在道教的背景上等等等等。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彻底排除掉信仰，彻底排除掉或者说叫超越性的信仰的话，谈论现代性你将会发现呢，其实是谈不清楚的。而我后面要谈的后现代的问题，恰恰是发生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信仰淡漠、信仰消退乃至信仰崩溃的情况下，由现代走向后现代。那么这个呢，我后面在谈论后现代的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到有关的问题，就是无论如何理性和信仰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包括人的价值的这个承认，其实三个东西就我在前面讲第一层次的三个大方面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基础。林夕湘西这位朋友讲的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经济萧条经济周期跟这个周易预测的这种起落轮回的周期有相似性，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周易呢，它是作为一种 讨论问题的一个思维框架、思维模式，它可以作为一种模型呢套到太多太多的事情上，你都可以用这个去解释。但是呢，经济周期呢，它是有它自身内在规律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对象，它是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一个东西。就是周易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思考框架，它没有真正的内容，它只是作为模型可以套到什么东西上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需要提问。从这个八点半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我想是不是这个今天的讲座就可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几位朋友的提问，非常感谢。那么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继续讨论。我不太清楚这个下一次会安排到什么时候，也肯定是在这个元旦之后了。这个就是欢迎大家呢下次继续参与，继续讨论，包括批评，谢谢各位。